真唔知原来咁。 哇！即系你见证住晒嗰啲嘢系预先俾你睇得到，原来真系咁样发生。 即系好似一啲预告片话俾我听。 哦。 我去到我就知道点解啦。为什么一些即灵堂会有一道咁强的强光，很强的强光一路照到那个仙人那张遗照那里。 原来就是太阳，即是他在户外这样。 是啊。 哦。所以他这么开心，这么辛苦。 我真的很不开心，我一路由他病，我一路帮了他，到这里呢他们说有什么一站式服务，什么都齐了。 是。 那我就冇照顧到咁多嘢，我真係好唔開心。咁另外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佢做好似，喂，佢好似真係好似生活咁樣同我嗱、出面咧就叫我仔去拜山，一定要除草，因為佢可能傳統觀念好重，佢話要土葬。佢話佢哋屋企人個個都土葬，佢要土葬。咁我哋去到我又知道啦，佢係喺個斜坡最低嗰欄、嗯 哦， 下低咧就有條渠咧去水渠嘅，側跟咧就有棵小嘅樹，你諗下落葉啊，枯枝落落嚟啊，你唔除草有咩後果咧？ 咪積水咯， 積水有咩後果咧？ 咁佢咪唔化咯？有机会个坟 唔系挂水浸脚 嘅，系啊浸啊，咪就系咁咯。 水浸脚嘅，咁我就分，即系话俾佢，喂，你唔好唔信啊，同佢仔讲， 系啊， 你一定要去拜山，一定每年去除草，最好春秋二季去除草。咁就有少少嘅，我都觉得我帮咗佢咯。 唔系，因为咁样对先人同后人都唔好噶。如果咁浸咗水， 系啊，水浸脚系好差。所以佢真系话俾我听，每年都要去，一定要去除草啊。 嗯。 咁你话除草咪带定啲工具去咯？ 系啊，系啊。 系啊，原来佢系最低我格，下低已经有个嗰啲去水道。 哦。 你唔除草或者嗰啲嘢咧，塞住咪浸咯。 系。 系咁。 哇！佢同你个缘分都好深啊。 因为佢由我哋相识到好多年，由佢开始第一次病，五年后复发，我一路帮佢，因为啲仔女细啊，佢有一个单亲，我一路帮佢好多。 Okay. 但系喺呢度我有啲失落嘅咧，我真系都好唔开心，即系帮咗佢咁多，最后都有啲失落咗，令到佢唔知。 唔紧要啊，阿明姐，呢啲已经系好好噶啦，即系你已经帮咗佢好多噶啦，相信，所以唔需要怪责自己。 因为佢可以同我沟通，可以做梦俾我，都系我同佢一个好好嘅缘分。我希望真系可以帮到佢咁。 好啊，哇，好感人啊！呢件事 好感人啊！ 都希望佢可以早日。去记录世界啦，咁样啦。 系啊。 O K。好，今日唔该晒秀荣姐同我哋分享。 唔好客气。 Thank you。 多谢你。 好， 拜拜。 好，拜拜。我哋翻嚟之后继续恐怖热线。 1834997。1834997。恐怖热线。潘少聪。 请大家各就各位，香港将于2025年底连同广东同澳门首次携手承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及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唔单止系主场之一，更系每个运动员展示实力嘅舞台。无论你系运动员、工作人员抑或观众，现在准备就绪，迎接呢场体育盛事。2025年主场出击，约定你见证精彩时刻。 午夜12:34，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 日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恐怖热线， 好啦，嚟到你今晚最后一个部分嘅恐怖热线啦，咁啊。在呢个时间咧，揾嚟一位都系我自己认识嘅好朋友啦，咁啊倾下偈啦。咁佢我哋识咗20几年噶啦，咁系 三十年都嚟， 咁佢系一位唱片公司嘅宣传人员，咁而家就系啲经理人啊，亦都搞好多 event 啊，又搞食肆啊， 最高级嘅打杂 咩都搞， 好啦， 就阿简明俊啊。 系你好， 系阿明俊文迪啊，系啦，佢两个名字。喂，嗱，因为咧，如果行内人咧，或者你都曾经接受过好多访问嘅咁样啦，咁都知道你本身咧，其实系唔系香港人咯，算我系嘛？ 唔系纯正香港人，因为其实我系巴基斯坦人，但系咧我就比较得意，就 mix 咗两代，即系我爹哋都系 mix， 跟住到我，其实我得翻四分一啫，基本上已经 系啦。 但香港系已经好土生土长香港 人，系咁当然你一定系喺香港出世啦，咁样啦， 系冇错， 系啦，只不过血统上面咧，咁所以咧，我哋食饭嘅时候咧，咁佢有嘢好多唔食得嘅。即系猪唔食得啦，系嘛？ 猪食唔食得，冇错啦，系啦。猪唔食得啦， 仲有啲咩？ 即系蛇唔食得啦， 系 啲我哋血就唔饮得啦，即系血，因为血都比较即系都。我哋个角度可能经里面血系唔饮得，但喺个记载上，因为血系最多细菌咁，即系等于啲人验血一样咁，你血都系好多菌咁，所以血都系唔饮得嘅咁样。 即系所以你唔会食到猪红嗰啲咯，系咪啊？唔得， 唔会系啊。其实我都尽量都唔会食啲内脏啊，要少食啲咯，真系啊。 系啦，咁既然咁多人唔食得咧， 两栖类 系啊，两栖类都唔得， 两栖类系两栖都唔得，系啊，因为回教人食嘢比较简单啲，即系食啲草食性嘅动物，所以变咗。好少会食啲杂成性嘅嘢，所以我哋嚟嘅嗰啲初都系羊啊，即系家禽啊、鸡啊，即系好少牛啊，即系好少会，即系因为佢哋觉得啲好多细菌都系啲其他嘅，即系唔干净嘅嘢食出嚟，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我觉得即系我做咗飲食之后，去慢慢去理解，所以回家人食嘅嘢真系比较清，即系清啲嘅，即系唔会有啲太花巧嘅嘢，所以你唔会见到有啲好咩回教餐厅系高级噶、啊、类似啲咁嘅嘢咧。 系咁嗱，咁啊， 饮乜酒咧？ 系咩？唔饮酒嘅咩？ 水饮乜酒？所以唔饮乜酒嘅、哦、酒水你唔饮得，咁所以变咗都系，所以变咗，所以你就唔会见到啲香港嘅餐厅回教系有高级嘅嘢。 哦，喂，咁几健康啊？咁多嘢唔饮得，唔食得。 比较都，我觉得都其实谂紧即系比较清啲嘅健康啲，同埋你有斋月咧。 系啦，咁啊好多嘢啦。嗱，呢个就系你嘅饮食文化。咁但系如果讲到宗教文化咧，都好独特嘅，即系尤其是讲啲殡葬文化咁样咧，其实系好唔一 一样嘅成件事啊。 其实咧好唔一样嘅，咁但系咧我都系嗱，我都惊我自己讲错，其实坦白我都父母健在嘅，所以如果咧我如果最后一次经历嘅，即系我嫲嫲嘅，即系嘅葬，即系嘅叫丧礼啦，咁我哋就都讲紧都卅年前，卅几年前嘅啦，已经系，咁我唔知道会唔会演绎错误啦，但系我就觉得都我都觉得几即系都嗰时都系其实得十零岁嘅啫， 系啊。O K， 嗱，首先一定唔会有破地獄呢样嘢啦，冇可能有啦，系咪？ 冇，其实我哋回教人，我觉得即系我记得我嫲嫲走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咧，我唔知而家有冇变，但因为我坦白，我而家唔知个理嗰样嘢有冇。我嫲嫲走嘅时候咧，就变咗咧，即时就要用。我记得我啲屋企人系最用最短嘅时间咧，就要同佢落葬嘅，已经系即系要入，尽快要入土为安咁样，即系个先人要入土为安嘅，尽快咁样。咁我记得就嗰阵时候我嫲嫲喺间医院度走咗咧，跟住就好快咧，咁就将佢个遗体就出咗嚟，就喺个回教寺度咧，就送嗰啲叫做洗马邑，即系啲好似洁净咁样嘅身体啦。咁跟住之后咧，就我都印象所及就系我跟住就喺个回教寺度洗，即系做嘅嗰个马邑，咁啊即系叫。洁净个身体，人哋嗰啲，即系好似人哋啲咁样。跟住之后咧，就我记得好似同日就已经系要落葬咁样咁 啊，咁快脆 嘅，好快。但我唔知而家有冇变动。嗰阵时我都好快，咁吓咁快嘅，系啊，我哋要越短，总之就回家人一走咗，要越短嘅时间就要落葬咁样咯。咁跟住之后咧，就唔同嘅就系我哋咧就系我哋就冇棺木嘅，咁就即系包，即系包一啲。布嗰啲沙布啊，有少少香，唔知咩，即系我唔知有冇啲咩，有冇啲咩加啲乜嘢啦。因为我太耐唔系好记得，我哋个知识上我好记得就系、是，总之就落咗，即系包晒布之后咧，跟住咧第二日咧就我哋会当好似人哋啲诵经啊喺度，即系唞到啲人，即系喺个回教寺度咧，跟住我哋就记得我嫲嫲个尸体就即系个遗体就会抬出去，就啲人喺度诵经啊，又有回教人走咗啦咁其实咧就好多就冇特登通知任何即系好多咩亲戚啊好多乜嘢，总之就即系最紧要即嗰啲最紧要嘅亲人咁啊嚟晒，跟住之后就跟住就好快咁样，跟住就诵完经之后咧，跟住就上山啦，跟住之后咧我好记得就嗰个坟墓就系、是、即系都大约一个人咁高度啦，六尺咁，我谂六尺咁高度啦，跟住就慢慢咧嗰啲人就帮手就摆放落去之后咧。跟住就封个顶个底个面就封木板，跟住就跟住就冚嚟噶啦，咁就冇棺材、棺木呢啲嘢嘅。咁我跟住就跟住之后咧，就好似我好细个嗰阵时得十零岁啫。跟住之后咧，跟住就即系封翻啲泥之后咧，即系就读个攞个阿弥，即系攞即系好似祈祷咁样，类似咁样。跟住就走啦。咁但跟住之后我就问翻，即系大个啲就问翻，点解会咁咩嘅？咁 简单系啦，棺木都冇咧咁。 跟住系咁简单咧，跟后屘我啲 uncle 我叔咧就同我讲句，我哋回家人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其实点解咧？呢句说话我觉得几即系几令我几容易明白，就系佢话真就系我哋回家人咧系叫生口薄葬，即系其实咧一个人即系生勾勾嘅时候，你点解唔好好对待？其实走咗，其实咧都走咗啦，咁做咩仲要搞咁多嘢咧？咁即系唔需要特登风光大葬咁咯。即系其实应该人应该生嘅时候要好对待，走嘅时候就应该咧好简单，同埋我记得就系一完咗咧就冇咁咩解围走啊，冇，因为其实大家都佢意识话大家都已经好伤心好难过，就快啲翻屋企唞下啦，唔好仲要做埋啲好即系好门面嘅嘢咁样，大家休息下咁样，即系咁去做咯。跟住就过咗几日就再多好似好似我记得我呢样我真系冇人做，过咗几日之后就好似人哋七日咁都有啲读经啊啲嘢啊咁类似有呢啲嘢嘅，但我呢个就唔肯定有冇呢啲，我都要问翻。咁但系肯定，我觉得我好记得呢四个字就是、生口薄葬，就系、是、做啦。我哋唔会 即係覺得我哋唔需要封光大狀，因為人其實因為點解咧？喺回教嘅角度就係咁，呢一生係好短嘅啫，下一世先係永生咁樣。咁、哦、所以變咗佢唔會，其實嚴格嚟講就唔會話，即係個角度上就唔會話太過乜嘢誒，同嗰啲咩話咩又要轉世投胎啊，即係類似呢啲又冇，我哋冇呢啲嘢咁啊。所以變咗就，所以我覺得就係，所以一完咗就誒冇啦，大家唞下啦，唔好搞胃酒啊，大家都快休息下啦，唔使咁辛苦咁樣，即係都傷心噶嘛，都難。都始终都是人。 喂，咁但系我想问一下，有冇计回魂啊？有冇话呢啲回魂嘅嘢嘅咧？ 我就冇概念，嗱，我就冇呢个概念，但我记得都有啲七日唔知几日咧，就要再读一次经咁样嘅，类似呢啲咁嘅。 咁呢个唔等于回魂嘅， 系啦，唔等嘅，但系咧又好得意嘅，我亦都好似有印象就系、是、嗰段时间咧，嗰段时间咧，我记得我喺屋企，即系嗰阵时咧，都系我叫做同我嫲大噶嘛，咁嗰段时间咧。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嗰段時間我段時間咧，每一日咧都有隻蜜蜂咧、哦，就飛入你屋企嘅。 嗱，我哋頭先講唔係蜜蜂啊，頭先講咧就係、是、其他嗰啲昆蟲啦，即係可能係飛蛾啊咁樣啦。 系啦，唔系，总之我俾听嗰一个我记得我真系咁样，我记得嗰一个月咧，转一个月啦，嗰只蜜蜂咧定时定候唔系夜晚吓、一到日头咧就飞入嚟噶啦，跟住我姑姐咧嗰阵时我同我姑妈住噶嘛，咁、我姑妈就话：，你唔好搞佢，唔好理佢，佢唔会伤害你，可能系啊嫲嫲翻嚟睇你哋咁样，咁所以变咗就唔好搞佢咁样，但系总之佢每一日咧好定时定候就喺个窗飞入嚟噶咯。 哦，同一只肯定 系啊！我唔知系咪同一只，但系就佢又冇搞你，总之佢飞，佢又冇或者嬲住你咁，总之佢就飞嚟飞去，跟住咧定时就飞走咗咯。 喂，但系蜜蜂啊，惊啲 嘅。我记得系蜜蜂嚟噶，因为唔会系飞蛾，唔会系咩，因为嗰只蜜蜂都大只噶，我恐 系啦， 我都惊。 你因为蜜蜂会针人噶嘛，你会惊噶。 系啊，所以我但系因为我姑姐我姑妈叫我唔好搞佢啊嘛，咁我又真系冇理过佢，有咗佢，但系佢又冇去骚扰你，咁佢。总之佢每一日都飞嚟，我好记得嗰个日子，因为即系嗰时翻学，我点样定时定候咁样？ 一个月就好多，真系好夸张啊！ 喂，我唔讲啊，每一日，总之间歇性都见到佢啦。嗰个月就咁样。 喂，所以咧，即系原来每一个宗教嘅文化啦，即系咁样讲，我唔讲每一个啦。我哋都系会觉得啊，佢会依附啲昆虫翻嚟，系有嘅，真系呢啲。 系啊，咪即系个感觉咯，即系吓咁啊！佢我又唔敢讲话系咪意思，总之就系我记得就系我姑妈提我，喂，你唔好搞佢，可能系嫲嫲，可能系阿嫲嫲嚟咗，咁我就即刻就即系唔可能翻嚟睇下你啊咁样，咁所以我就冇为就冇再即系佢咁讲到，我又觉得诶唔好都系唔好理啦，咁都冇留你冇留呢怀，所以咪成日都话啲人话唔好立乱整死啲无谓，即系飞入嚟啲嘢啊咁样，即系尤其是啲咁呢啲嘢，唔好你又飞架渣就惊啫， 飞架渣吓死佢啦，唔理啊大佬， 系啊。其他嘢就尽量夜妈妈都唔好搞咁多嘢咯。 哦，嗱，咁啊，即系当然啦，你哋嗰、那个殡葬嘅仪式啊，好简单啊， 好简单， 系啦，就唔会同埋又打斋又成个冇啦，纯粹叠念下经嘅啫，系咪？ 系啦，冇错，念经，因为佢都要，因为我哋系呢一生系比较短，跟住就等个审判，都好似人哋会永生咁样，所以呢一生嘅间好短嘅啫，佢永生先至系长咁样咁样。 哦，喂，咁但系咧，嗱，我哋喺中国人嘅文化上面啦，即系有好多嘢会做啦，譬如咩破地狱啊，或者一啲咁嘅情况。咁破地狱嘅原因就话、是，哦，佢哋即系未能够寿终正寝嘅，咁啊做啲破地狱啦。咁相对咁样讲，咁如果你哋列嘅文化咧，好啦，咁。佢真係可能係車禍啊！ 我哋嘅，我記得我就冇呢樣嘢有文化，就好似我講咗個得意嘅，就以前咧我哋屋企嗰陣時比較，即係我覺得屋企比較嗰陣時有段時間，好似我爹哋姐同我嫲嫲都係住喺啲清真寺度嘅，即係住喺回教寺度嘅細個嘅時候，係啊，咁嗰陣時佢有講過就話咧，佢嗰陣時細個咧有住喺清真寺噶嘛，即係嗰陣時成個都係，咁佢話咧佢見到即係我爹哋嗰陣時講我聽就佢話見到。爷爷妈妈咧，咁咧就见到好多人咧喺嗰度，喺个回教寺度祈祷， 系 好夜嘅咁讲，其实就冇，跟住佢其实就冇，其实就冇人嘅。咁跟住之后咧，我嫲嫲就即系叫我阿嫲咧，嗰时未梗系好细，即系我爹哋都好细个，即系可能都十岁，都系十零岁。跟住我阿嫲就，你唔好理啲先人翻嚟祈祷。 你唔好理佢，你人哋唔好阻住人哋，即係嗰個環境，佢哋覺得就係、是，即係我記得我以前細個住全山嘅時候咧、嗯，就即係佢哋覺得即係其實啲我哋回教人都係好似啲咩咁啲先人咧，會翻嚟保護翻我哋自己啲後人咁樣咯。係、哦、啊，因為我細個我記得我姑姐嗰時候，我哋一家人住咗萬欣，我啱啱搬喺全山住嘅時候咧，我嫲嫲咧嗰陣時喺門口度咧，成日都即係可能係都仲未有啲，仲有未戒煙或者系老啲，咁、喺门口食烟就惊烟亲我哋咯。咁、跟住咧，我姑姐就同佢听到佢即系瞓觉啊嘛。咁、我姑姐一早瞓觉，咁就喺嗰啲人嗰阵时啲杂铁杂嚟嘅啫嘛，即系唔系啲屋村嗰啲咁样。咁啊听到佢同人讲嘢咁样，咁啊我听到人讲嘢，你哋唔好跟即系我咁嗰时啲屋村咧，咪楼上咪有一辣窗，跟住隔篱应该你见啲人就攞手扣噶嘛。咁我姑姐就住喺瞓喺上隔床咁啊望到其实。咁我望到出个走廊度㗎嘛。咁跟住之后呢，咁我嫲喺度唔知同啲个讲嘢喎。咁我姑姐就装出去啦，冇人㗎喎真。咁、我嫲呢就你唔好嚟搞我哋呀，我哋信回教㗎、你唔好搞我哋啦，总之咁。跟住我嫲望出去冇人嘅咁讲。跟住有咩我姑姐就问好似类似问佢点解会咩呢咁讲。因为佢就我嫲就讲总之有啲冇嘅嘢啦，咁我哋啲先人会我哋要话俾我哋回教人咧，啲先人会保护我哋就喺度咁样，即系类似系咁样。 即系你意思系你个行嗰度有其他人走咗， 其他唔同嘅系啦，唔系即系其实意思系话喺出边可能有唔同嘅灵体，咁其实咧，其实等于一样嘢，咁你人族即系等于好简单，你可能你都有可能个人走咗嘅时候，我哋有先人都系回教人，可能系有佛教人，有唔同信仰都有噶嘛，咁有啲可能真系可能有啲嘅，我话我哋，咁我有讲过就系我哋系回教人，咁所以变咗我哋，所以你唔好嚟骚扰我哋啦，咁样即系类似系咁嘅 case， 咁同埋即系我哋系等，即系叫做等审判咁嘅 case， 咁所以变咗就我哋唔会话有啲咩轮回呢样嘢，咁其实我讲嘅就未必系绝对嘅，不过我都系细个听啲我姑姐啊，我叔啲，即系我姑姐啲讲翻嚟俾我听咁样，因为我系啊类似咁。 但我头先问咧就话如果你哋知道嗰个 case 啊，系唔系自然死嘅？即系跳楼啊，或者其他意外啊咁样，咁有冇特别嘅嘢要做咧？即系好似我哋会做破地话，咁你哋唔会有噶嘛？咁啊，嗰个经嗰度有冇话特别有啲嘢会做咧？因为佢系意外死噶嘛。 咁我又冇去考究，其实讲真，咁你知而家成个中东地方打仗好多都即系嗰啲回教人都系死于意外。其实呢样嘢就我觉得呢样我都觉得比较惨嘅时候，其实边有咁谂到咁多咧？系啊，你咪所有啲战争死嘅都大部分嗰啲，咁所以我就觉得。唔会 特别嘅， 唔会特别嘅，都系我谂，都系啲先人会，都系嗰啲环境里边去咩噶啦，都系咁祈祷噶啦，都系一样系啊，即系唔同嘅领域里边嘅啫，都系咁多咁啊。 所以就即系好多嘢都系化繁为简啊，咁啊，只要佢尽快可以被审判。 嗱，我最角度就系、是、最比较最觉得回教人好就系、是、真系叫入土为安啊，即系起码就唔系唔同话，即系话又有火化呢样嘢咁样。 系。你哋真系可以入土嘅，好大部分都系。 系啊，系一定要入土为安嘅，真系。 系一定要添系嘛？ 所以你见到其实，所以咪见到你啲，就算系点都系，就算啲战争或者某啲都系，其实都系入土噶嘛，唔会话有啲咩噶嘛。 哦，即系唔会火化嘅，点都唔火化。 系啊，唔会嘅，真系。哦。系啊，所以变咗个分别有啲唔同，但系我唔代表我唔认知而且可能我讲嘅可能有错噶，所以千祈唔好，我都唔系有时我咧有太多年冇接触过呢啲丧即系出咗啲丧礼嘅嘢咁样，系啊。 喂，咁你自己有冇经历过啲先人啊，或者阿嫲翻嚟回魂啊，或者即系嗰啲咧感受过咧？ 我就冇感受嗰样嘢，真系啊！我阿妈就有咯， 系咩？ 我阿妈细个嘅时候 feel 过，系啊，真系啊！我妈就 feel 过，跟我妈嗰时话唔知发梦定系咩咁，喺个房门度见到我妈，即系翻嚟叫佢，唔知去边度啊，咁样即系咁样同佢讲嘢啊，咁样嗰啲嘢。 系系， 我都嗰次我都吓到惊，我都惊咁样嗰次咁样。系啊， 咁可能太挂住阿妈啫，都未必真嘅。 系啊，所以我觉得咁我角度上咁啊，其实。 实呢样嘢就我反而即系得意嗰啲，我好少同好少发梦发到我妈。虽然我妈抽大，其实唔计系讲我妈抽大我，所以变咗我就我又好少发到呢样嘢咯。真系 哦，咁你都希望佢真系可以去到永生啦，而家系咪？ 系啊，系咯，同埋啊，系啊，所以我不嬲，即系觉得呢样嘢咧，不嬲，即系我唔系，我会觉得我觉得系冥冥中都存在住佢保护住我，觉得即系咁解噶。 喂，咁对你哋有冇一个概念就是、我呢一生做好人，我下一世就得到永生，系咪有呢啲咁嘅概念咧？都会系咪咁？ 都有，其实不停，其实都有嘅，即系每个人都系噶。因为你要，其实唔系话下一世问题，就系你想你嘅上，即系变咗无论下一代同上一代，觉得好嘅，你每个人你都要，即系要施比受，即系譬如每个人要好似一般基督教咁样，又要奉献啊，又要做好事啊，又要谂啊，即系点样去做一啲善事啊，有善心啊啲咁嘅嘢咯，都系其实都系一样嘅。其实我哋问我一句，所有宗教都系 读系啱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无论系信咩，同埋喺回教嘅角度，都系其实你只要我哋系无形态噶嘛，即系真神阿拉系主宰一切嘅时候，你冇得当佢乜嘢嘅嘢咯咁样。只要佢咁，我角度，我听啲 uncle 嗰阵时讲就话，只要你只系信一样嘢去主宰一切，你都属于一个回教徒咯咁样。 哦，因为你哋一神论噶嘛，你哋 系啦，即系啦，即系无神论，即系佢，即系我意思系话佢系佢，我哋唔可以用任何嘢形容。我哋嘅阿拉咁样，系啊，即系个个上，即系佢只系佢冥冥中主宰住一切，所以点解叫做真主为大咯？即系阿拉屈不咁嗰啲咯， 系 啊，系啊，真主为大，咁就好少啊，即系好少话会咁，同埋佢系亦都佢可以变，即系你可以当佢有好多唔同嘅名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名去形容咁解，但系只要你觉得你系信佢信真主为一咁啊嘛。 诶，不过我提我话少少啦，因为我都访问过去过湾仔嗰间回教寺啦，清真寺咧，喂，佢哋 welcome 大家入去食嘢噶，其实佢好好噶，基本上。 系啊，其实回教人好，其实好，即系有啲唔系咁，有啲信念梗系会觉得紧啲啦，我哋都好信念好高，有啲就会比较其实都和，即系叫做亲民啲嘅人，佢哋都想人哋认知嘅， 系咯， 规条系严谨嘅，咁但系佢哋嘅人系好低嘅， 即系只要你嗰啲服饰啱嘅说话，即系你 系 respect 佢哋，咁佢哋欢迎你入去晏昼又饮啲 同埋 奶茶咁样嘅 奶茶，同埋系啊，冇错，咁其实系我唔知啊，总之。我细个我未出世啦，嗰阵时会我记得我阿嫲或者有一段时间都系因为即系嗰阵时环境唔系咁好，都系好似喺住个回教寺一轮咁样嘅，即系清真寺嗰阵时系俾人哋入去住咁样。但系我呢样我就系我都未出世，我就知系我嗰阵时我爸爸讲嘅，所以我都唔好知吓不得咁样回教寺啊，里面有地方瞓咁样 系啊 咁样我真系呢样嘢我真系唔知啦，真系 好啦。咁今晚唔該曬文迪啦，咁啊， 有啲未必夠啱噶，如果講錯唔好咩啊，因為呢個即係 憑佢記憶啫， 憑記憶嘅啫，真係啊，真。但係我覺得幾即係有時都幾，即係呢啲幾每一種宗教都幾有佢自己嘅特色喺度嘅， 冇錯冇錯。好啦，喂，咁今晚唔該曬文迪，同我哋分享先。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啦，咁今晚咧，多谢咁多位我嘅嘉宾朋友啦，咁分享咗多同先人有关嘅灵异事件啊，咁啊，好啦，咁如果你想有任何回应啊，或者有啲个人分享说话，留待下个礼拜星期六11点至1点嘅恐怖热线。好，下个星期见，拜拜。 不同嘅空间，却因为机缘嘅巧合。而生关系，众生在互望，但愿不相干。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笑睇住嚟，扮睇住嚟，赞睇住嚟，学睇住嚟，只睇住嚟食，睇住嚟，睇住嚟， 记得睇住嚟啦！ 新城广播传媒体网络电视 MBO TV。MBO